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东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房山封控小区在明天再测核酸，全程阴性以后在当日解封。新闻广播记者靳旭将会介绍几处周末京郊游的好去处。上海市交通委表示，将会加强轨道交通的疫情防控措施。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市文化市场初次违法后果轻微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试行已经于8月7号实施。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昨天召开了发布会，介绍20项违法行为经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关认定为初次违法后果轻微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介绍，北京市文化市场初次违法后果轻微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试行的出台，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刚柔相济的包容审慎执法模式，营造更加宽松的文化市场经营环境，引导促进文化市场从业者依法经营、规范管理、健康发展。对于实施办法中初次违法的界定，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法制监督处副处长陈怡表示， 第一是违法时间的连续性，初次要求在市区两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系统以及在此次机构改革之后，从旅游、文物、宗教职权划出部门移交的违法行为记录当中无针对当事人的违法记录，并不以实施办法出台前后为时间节点。第二是违法行为的同一性，即违法行为属于同一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同一种违法行为，不能是不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同种类的违法行为。 实施办法从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部门监管的领域中列举了涉及新闻出版、文化、广播电视、电影及旅游五大领域中经常出现后果轻微、易于改正的20项不予处罚事项清单，并规定了具体实施程序和要求。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副总队长、督办新闻发言人王宁之表示， 例如讲网吧许可证要求是在明显之处悬挂的，以及艺术品生产经营单位在取得执照以后15天之内要到县级以上文化主管部门去备案，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歌舞娱乐场所等大门口要悬挂未成年禁止入内的牌子。这三个情况如果符合初次违法没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及及时改正的，我们就不予处罚。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法制监督处处长崔超表示，将严格要求执法人员在处理初次违法后果轻微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案件时，全程使用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办案系统， 依托执法记录仪、询问室、视频系统等设备设施对执法进行记录，确保全程留痕可回溯，最大程度防止权力滥用。 不予行政处罚清单中的行为本质上仍是违法行为。对此，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还配套制定了《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分级分类监管管理办法》试行，将企业轻微违法行为纳入信用档案，实施红黄蓝绿四色监管。总队法制监督处副处长陈怡表示， 把违法行为信息纳入市场从业者的信用评价档案，降低其风险信用评价分值，提高检查比例和频次，依法依规实施严管和惩戒，不用抱侥幸心理，因为在他的信用档案上，他和守法经营的企业一定是有区分的。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今天在房山区了解到，根据相关的疫情防控要求，房山区将于明天的6:30到11:00对于目前仍在封控管理当中的延村镇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全体开展核酸检测的采样工作。这次核酸检测的结果呢，将作为能否解除社区封控管理的重要依据。在最后一位居民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在当日即可进行解封。此前房山区延村镇乐活城南区小区已经于 本月的15号16点解除了封控，开始了7天的健康监测。按照防控的要求，南区的所有居民将在今天进行核酸检测。在当前非必要不出京、非必须不出境的政策下，京郊游成为了周末出行的最好选择之一。今天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金旭，让他来跟大家介绍几处京郊游的好去处。金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在这周末出行都有哪些目的地呢？ 好的，首先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的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呢，有首都后花园之称，又有天然大氧吧的美誉。整个景区啊，由南侯岭、百丈崖、冰川三个主要观赏区组成，总面积是45平方公里，森林面积在90%以上，植物种类有677种，动物300多种，绿色旅游步道达到60公里。这里有北京地区绝无仅有的暑期冰川，有在西伯利亚才可以看到的千亩白桦林，有碧绿千仞的百丈崖，有令开车族有惊无险的18盘道，这里还有啊原始次生林7万亩，海拔1000多米高的南侯岭是怀柔区的最高峰。另外一个这个旅游目的地呢，就是白马关城堡，它坐落在密云北部山区的白马川之中，山川呢长30多里，山峡路窄，山峦起伏，地势险峻。从城堡北去10多里呢，就是白马川。白马川之名呢，源于白马山。明朝时候，这里啊是自然形成的蒙古部族和明朝的一个分界线。那么明朝政权呢，在白马川的山峡路窄的战略要塞修筑了长城关隘，筑起了这座小城堡。城堡内呢，道路的格局啊，空间的尺度啊，仍然保持着乡村的韵味。古井、古树与碾盘共同构成了村中的公共活动的空间。城堡中的民宅呢，还保留着传统的样式，石砌的围墙、砖石铺地以及处理讲究的民宅山墙，都在传达着这个小村所特有的风景与魅力。在白马关村呢，你还可以真正的感到驴拉磨的场景，感受到村民生活的那份恬静和悠闲，感受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现代生活的交融。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花台山脊游。那么这个风景区啊，是位于房山蒲洼乡东村。那么利用花台景区5000米长的山脊步道，以及龙潭岗景区的5000米的自然风光步道，推出休闲观光的山脊游。其中呢，位于东村花台的山脊步道上建有24座风景亭，道路两旁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花卉和树木。游客在登山的同时呢，也可以观云海、赏太阳。主持人。 好的，感谢金旭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上海市交通委副主任王小杰今天介绍，对于市民关心的服务于浦东国际机场的轨道交通，市交通委已经督促申通地铁集团落细各项疫情防控的措施，具体包括进站必须测体温，全程必须戴口罩，对于车站环境和栏杆扶手、电梯以及票务系统等乘客接触部分，确保每日消毒不少于4次，车站公共厕所安检设备按照每小时1次的频次进行加密消毒，每天运营结束以后，对于车站和列车进行彻底的清扫消毒。地面公交方面，目前已经有96个公交枢纽、228条线路在起始站和终点站安排乘客测温。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7，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警法在线。 北京福彩3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 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碳中和，找京科，京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以上为广告时间。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